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。第22回，想案情，猛然醒悟，听哑语，细观行踪。却说狄公听胡作宾一番申辩，故意怒道：“你这无知劣生，自己心地不良，酿成人命，已是情法难容。到了这赫赫公堂，便应据实陈词，好好供说，何故又牵扯他人，妄图开脱？可知本县是名见万里的官员，岂容你巧言质辩？若再由此抵赖，国法俱在，便见下处失威了。”胡作宾听了这些话，不禁磕头禀道：“生源实是冤枉。傅台如不将画家女仆提案，虽将生源致死，这事也不能明白。且傅台从来审案，断无偏听一面的道理。若国强抗不遵提，其中显有别故，还求傅台三思。”狄公听罢，向他喊道：“胡作宾，本县见你是个县学生员，不忍苦苦苛责于你。今日如此巧辩，本县若不将他女仆提至，谅你心也不甘。”随即命人提高陈氏，两旁威武一声，早将半孤提一道，在案前跪下。狄公言道：“本县居你家主所控，实系胡作宾毒害人命，奈他矢口不认。如且将此前日如何在新房取闹，何时趁隙下毒，一一供来，与他对质。”高陈氏道：“喜期吉日，那晚间所闹之事，家主已声明在前。总国家主面斥恶言，以致他心怀不善，临走之时令我等三日之内小心提防。当时尚以为戏言，谁知那日前来城间便下了毒物，约计其时总在上灯前后。那时里外正摆酒席，老奴虽在房中，黄昏之际也辨不出来，而且出入的人又多，即以他一人来往，由午时至午后已不下数次，多半那时借倒茶为名来此放下，只求青天老爷先将他功名降格，用刑拷问，那就不怕他不供认了。”狄公还未开言，胡作宾向他辩道：“你这老狗才，岂非信口雌黄，害我性命？前日新房取闹，也非我一人之事，只因你家老爷独向我申斥，故说了一句细话，关顾面目，以便好出来回去，岂能便以此为凭证？若说我在上灯前后到来下毒，此话便是诬陷。从午前与众亲朋在新房说笑了一回，随后不独我不曾进去，即别人也未曾进去。上灯前后，正你公子谢客回家之后，连他皆未至上房，众大众在书房饮酒，这岂不是无中生有，有意害人？彼时而况离睡觉尚远，那时岂无别人倒茶？何以他人不死，单是你家小姐身死？此必是汝等平时嫌小姐夫人刻薄，或心头不遂，因此下这些毒手，害他性命。一则报了前仇，二则想趁仓促之时掳掠些财物，不然既是画家父子通向谋害，以便另取高门，这事无论如何皆不关我事。如且想来，有午前与众人进房去后，汝就是陪嫁的伴姑，自不能离他左右，曾见我父进房去过吗？”高氏被他这一番辩驳，回想那日实未留意，不知那毒物从何时而来，况且晚间那壶茶即自己去泡，想来心下实在害怕，到了此时难以强词辩白， 全推倒在胡作宾身上，无奈为他这番穷辩。又见狄公在上那样威严，一时畏怯，说不出来。狄公见了这样情形，乃道：如说胡作宾午后进房，他说未曾进去，而且你先前所供，如出来吃晚饭时，胡作宾正同你家少爷在书房饮酒，你家老爷也说胡作宾是午前进房，据此看来，这显见非他所害。你若不从实招来，定用大刑伺候。高陈氏见了这样，不敢开言。狄公又道：汝既是多年仆妇，便皆各事留心，而且那茶壶又是汝自己所泡，岂能诬害于他？本县夺理准情，此案皆从你所干出来，早早供来，免得受刑。高陈氏跪在堂下，闻狄公所言，吓得战战兢兢，磕头不止，说道：青天大老爷息怒，老奴何敢生此坏心，又负李家老夫人大德，而且这小姐是老奴胁抱长大的，何忍一朝下此毒手，这事总要青天大老爷揪寻根底。狄公见高陈氏说毕，心中想到，这案甚是奇怪，他俩造如此供说，连本县皆为他迷惑，一个是儒雅书生，一个是多年的老仆，断无谋害之理，此案不能判结，还算什么为人之父母？照此看来，只好在这茶壶上面追究了。一人坐在堂上，寂静无声，思想不出个道理。忽然直堂的家人送上一碗茶来，家人应他审案的时候已久，恐他口中作渴。狄公见他献上，当时盖子掀开，只见上面有几点黑灰浮于茶上。狄公向那人问道：你等何以如此粗心？茶房献茶也不用洁净水来煎饮，这上面许多黑灰是哪里来的？那家人赶着回道：此事与茶夫无涉，小的在旁边看到，正泡茶时，那檐口屋上忽飘一块灰尘下来，落于里面，以致未能清楚。狄公听了这话，猛然醒悟，向着高陈氏说道：你既说到那茶壶内茶是你所泡，这茶水还是在外面茶坊内买来，还是家中烹烧了呢？高陈氏道：华老爷因连日喜事，众客纷纷，恐外面买水不能应用，自那日喜事起，皆自家中亲烧的。狄公道：既是自家烧的，可是你烧的吗？高陈氏道：老奴是用县城开水，另有别人专管此事。狄公道：汝既未烧，这烧水的地方是在何处呢？高陈氏道：在厨房下手间屋内。狄公一一听毕，向着下面说道：此案本县已知道了，汝两人全且退下，分别看管，本县明日接了此案再行释放。当时起身退入后堂。此时华国祥在后面听他审问，在先专待胡作宾说话，恨不得挺身到堂向他辱骂一番，只因是国家的法堂，不敢造次。此时又听他假想沉吟，分不出个皂白，忽然令两皂退下，心下更是不悦。见狄公进来，怒言问道：副台从来听案就如此审视的吗？不敢用刑拷问，何以连申斥伯节皆不肯开口呢？照此看来，到明年此日也不能断明白了。不知这里州府衙门未曾封闭，天外有天，到那时莫怪举人越控。说着大气不止，即要起身出去。狄公见了笑道：尊府之事，本县现已明白，且请稍安勿躁，明日午后定在尊府分个明白。此乃本县分内之事，何劳上县控告？ 若明日不能明白，那时不必尊驾上控，本县自己也无颜做这官宰了。此时且请回去吧。华国强听他如此说来，也是疑信参半，只得答道：非是举人如此焦急，实因暗处多日死者含冤，于心不忍。既老副台看出端倪来，明日在家定当恭候了。说完起身告辞，回到家内。这里狄公来至书房，马荣向前问道：太爷今日升堂，何以定明日判决？狄公道：凡事无非是个理字，你看胡作宾那人可是个害人的奸匪吗？无非是少年豪气，一味嬉戏，误说了那句戏言，却巧次日生出这件祸事，便一口咬定于他。若本县在府河随生祥阁拷问，他乃是世家子弟，现已遭了此事，母子二人已是痛苦非常，若竟深信不疑，令他供认，那时不等本县纠辩，他母子此时必寻短见，岂非本案未结，又出一冤枉案件？至于高陈氏，听他那个言语，这李家乃是他的恩人，更不忍为害可知，所以本县这数日思前想后，寻不出这条案情缘由，故此不肯升堂。今日华国祥特来催审，本县也只得敷衍其事，总知道这茶壶为害。不料今日坐堂时候，本县正是思索此案无法可破，忽值茶房献茶于本县，上面有许多浮灰，乃是屋上落下。他家那烧茶的地方却在厨下木屋里面，如此这般的推求，这案岂不可明白吗？马荣听毕说：这太爷的神见真是无微不至，但是如此追求，若再不能断绝，则案情比那黄华镇必顺的事更难辨了。正说之间，洪亮同陶干也由外面进来，向狄公面前请安一毕，站离一边。狄公问道：汝等已去多日，究竟看出什么破绽？早晚查访如何？洪亮道：小人奉命之后，日间在那河坎里边居住，每至定经之后，以及午经时间，即到毕家查访，一连数日皆无行影。昨晚小人着急，即同陶干两人施展夜行功夫，跳在那房上细听，但闻周氏先在外面向那婆婆叫骂了一回，抱怨她将太爷带至家中医病，小人以为是她的惯技。后来那哑子忽然在房中叫了一声，周氏听了骂道：小贱货又造反了，老鼠吵闹有什么大惊小怪？说着只听扑通一声将门关起。当时小人就有点疑惑，他女儿虽是个哑子，不能见老鼠就会叫起来。小人只得伏在屋上细听，好像里面有男人说话，欲想下去，又未明见进出的地方，不敢造次。后来陶干将瓦屋接去往下细看，又不见什么行迹，因此小人回来禀明太爷，请太爷示下。狄公听毕问道：何凯这连日查访那姓徐的，想已清楚，他家左近可有这个人吗？不知洪亮如何回答，请看下回分解。第22回完。